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五课人物查经。 弟兄姐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上一课我们谈的是查考诗篇的时候当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是诗篇的作者，诗篇150篇不全是大卫所写的，是好些个不同的诗人所写的。诗篇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注重平行句，有时候是一句对一句，有时候是两句对两句，有的时候是前一段对后一段，彼此平行，互相呼应，造成一种强调和重复的效果。那查考诗篇的时候呢，应该一气呵成的研读，投入感情的研读，而解释咒诅诗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当注意的两个原则就是，第一，这些诗表达诗人受恶人压迫的心声，并不一定代表神的旨意。这些诗让我们体会到罪恶的可怕，并认识罪行，尤其是苦待善人的罪行必带来咒诅和审判。第二个原则，诗歌里面所咒诅的不是一般软弱而犯罪的人，而是罪大恶极、抵挡上帝、有权有势、硬心顽梗的领袖或团体。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得到咒诅和审判的。因此，有关的经文并没有违背真理的原则，而是显明神的公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进入第十五课，谈人物查经，认识一下查考人物的时候当注意的事项。所谓人物，是指圣经里的人物，透过查考某一个人物一生的经历，归纳出深刻的功课。那查考圣经人物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神不但爱世人，还使用人来完成他奇妙的计划。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呢，神不断使用有信心信靠神的人来成就大事。那透过查考圣经中不同人物的事迹，看神怎么样改变他们，使他们有神的荣耀和光彩，可以激励我们。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从前他怎么样改变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人物，今天呢，他同样也可以改变我们，使用我们。好，弟兄姊妹，这里呢，杨恩要特别请你注意，在讲义里面呢，有一句话是错的啊。讲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到人查考人物的那个目的的时候那一段，里面的一句话是：因为神不是永不改变的神。这句话是错的啊，应该把那个不字去掉，改成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这才对啊。很抱歉。好，请注意啊，一定要把那句话改正，要不然实在是很错的一个真理啊。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把那个不是的不去掉。好，那以下呢，我们就谈一谈查考圣经人物的方法。先选定一个圣经人物作为查经的对象，然后选取合用的经文，仔细把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人物的经文呢都找出来，不要遗漏任何微小细节，因为所有跟这个人物有关的经文都可能是很重要的资料。要是觉得所找的经文太多了，不妨加以分类啊，分类选出重要的和次要的，可以顺着经文的重要性和经文的题材重新排列，分门别类。接着 仔细研读所找到的有关经文。研读的时候呢，应该留意人物的时代背景和经历，熟悉这个人物的事迹，甚至熟悉到能够把这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概括地说出来。要是有关的资料太丰富了，不妨分段研究，找出这个人物生平的要点，再详加分析。要知道，重点认识和全面认识同样重要。认识特征而不认识全面，那就是以偏概全。要是认识概略而不捉住重点，那就流于肤浅了。那有一些人物，圣经记载的篇幅比较少，研读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呢，可以问自己以下的问题。那请弟兄姊妹留意，讲义里面呢，我只列出五个问题，现在我再加上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圣经人物，并从他身上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不妨留意以下这些问题。第一，这个人物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吗？要知道，圣经里面呢，尤其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啊，都是有意思的。有时候是在圣经的小字里面有记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是经文里头呢也有解释的，所以要留意这个人物的名字有什么意义。第二，这个人是什么种族，父母是谁，祖先是谁。第三，他接受过什么训练吗，他接受过什么训练吗。第四，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第五，这个人物有什么长处吗，他的长处何在，他的短处呢，有什么短处呢。第六，这个人物认识不认识神，他认识不认识神，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第七，这个人物对神的信心怎么样，他对神的信心怎么样。第八，神对这个人物有什么评价呢，神对这个人物有什么评价呢，神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吗，神曾经用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吗。第九，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第十，这个人成就了什么事吗，他成就了什么事吗，有什么伟大的建树吗。十一，这个人做的事情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他做过的事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十二，有关这个人物的经文当中，哪一节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这个人的特征呢。十三，这个人物有什么值得效法或值得引以为荣的地方呢，这个人物有什么值得效法或值得引以为荣的地方呢。那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要是能够用以上这些问题作为指引，就不至于茫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那当然了，也不是非得照以上的问题来查考人物不可，组长也可以根据经文的内容设想一些问题，然后呢，在查经的时候用这些问题带领组员来认识圣经中的人物，并从中学习一些属灵功课。弟兄姊妹，以下呢，我们就尝试以乃曼这个人物作为例子，作为查考圣经人物的一个示范。那我们选定要查考的圣经人物是乃曼以后呢，接着 就着手寻找跟乃曼有关的经文了。圣经里头呢，好像只有两处提到乃曼，就是《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及《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列王记下》五章，以及《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可见乃曼在圣经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好，那仔细研读有关经文以后呢，可以对乃曼有以下的认识。第一，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曾经使亚兰人得胜，可惜患了大麻风，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算不得什么。不过亚兰人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歧视患大麻风的人，所以乃曼呢还是可以当元帅。亚兰王也为他出面寻找可医治他的医生。后来服侍乃曼妻子的一个婢女，是从前亚兰人从以色列国掳去的小女子，她建议乃曼去找住在撒玛利亚的先知帮忙。乃曼同意了，还带来亚兰王写给以色列王的一封信。以色列王收到信以后呢，以为亚兰王是在找借口攻打他们，所以非常害怕。好，第二，乃曼来到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前的时候，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见乃曼。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叫乃曼到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当时乃曼骄傲的本性就显出来了，他发脾气了。不过后来乃曼还是愿意接受劝告，愿意顺服，这是乃曼的长处。最后呢，乃曼也因此得了医治。好，我们可以认识乃曼的第三点呢，就是乃曼得了医治以后啊，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天下唯一的真神，从此谦卑多了。乃曼站着与先知以利沙讲话的时候，自称仆人，而且再三请求以利沙接受他的礼物，以表示自己的谢意。以利沙不肯接受乃曼的礼物，免得乃曼以为神的医治是可以用财物来换取的。其实神的医治和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好，那组长带领查经的时候呢，可以用问题引导组员分享。例如可以问组员，你们觉得乃曼是怎么样的人呢？想象一下自己要是乃曼的话啊，想象自己如果是乃曼的话，会不会接受小婢女的建议去找以色列的先知求医治呢？当先知没有出来见我，只打发一个仆人出来叫我到约旦河沐浴七次，我会接受这个建议吗？又或者会带领手下冲进先知的屋子里去大骂先知一顿吗？那就这样用问题引导组员思考并参与讨论，也慢慢的引导他们以乃曼作为榜样，学习谦卑顺服，以致更认识神。而这样做呢，最终使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弟兄姊妹，以下我们以但以理为例再做一次示范。那选定了但以理这个人物作为查经对象以后呢，就可以着手寻找记载但以理的经文了。最直接记载但以理的事迹的就是但以理书了，可是但以理书有十二章，太长了，况且有的篇章里头但以理也不是主角，所以我们要筛选过，把最直接讲到但以理的几章找出来就行了。其余不是以但以理为主角的部分，例如解梦的内容以及天使所解释的异象等等，就可以省略了。直接和但以理有关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一还有第六章以及九章的一到二十三节。第一章是关于但以理少年的时候所受的教育， 第六章呢，是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事情。第九章一到二十三节，是但以理为同胞祷告的内容。好，决定了经文以后呢，仔细阅读经文，并根据经文内容设想一些问题，然后准备在小组里面激发组员思考并讨论。那根据但以理书第一章设想出来的问题有以下这六个，你可以做个参考。第一个问题，但以理为什么会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去呢？从巴比伦王所列出来的条件当中，可以发现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人呢？王对但以理和其他几个从犹大国掳过来的少年人有什么计划呢？第二个问题，那些少年人受到怎么样的教育呢？但以理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或试探呢？但以理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试探呢？问组员，今天在学校或工作场合，我们又有可能遇到什么危险或试探吗？第三个问题，在饮食的事上，但以理为什么不服从王呢？第四个问题，但以理怎样求太监长解决他的难题呢？他和太监长的关系怎么样呢？他恳求的结果又如何呢？第五个问题，但以理和另外三个少年人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吗？但以理还多了哪一样恩赐呢？当他们受训完毕之后，四个人的地位如何呢？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第六个问题，当我们信徒决定要不要和周围的人一样的时候，应该根据什么呢？我们会冒什么险吗？哪些压力往往会使我们与世界妥协呢？好，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六章呢，继续设想出以下的问题。第一，但以理在外国担任要职，他的处境怎么样？他有什么特性，竟然能够身居高位，治理通国呢？你认为美好的灵性应该包括哪些特质呢？第二，在但以理的其他同事眼中，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三，但以理有什么把柄，他的仇敌如何抓住这个把柄，他的仇敌根据什么上奏给大力乌王呢？第四，弟兄姊妹，你的同事怎么看你呢？对你有什么评价呢？第五，当但以理听见三十天之内不得向王以外的人或神求什么这个命令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当时但以理的祷告内容又是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但以理还能感谢神，他的秘诀是什么呢？第六，但以理的仇敌怎么样诬告但以理呢？从大力乌王的反应可以看出王对但以理有什么印象呢？大力乌王有什么想法呢？他有什么信心吗？第七，但以理怎么样做见证呢？怎么样述说他获得拯救的经过和原因呢？第八，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蒙神保守，这次经历有什么结果呢？大力乌王因此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第九，神为什么试炼他的儿女呢？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怎么样看到神的美意呢？那借着以上这种种问题和讨论，引导组员明白，我们有时候以为借着成功就能够更好的服侍神，就好像但以理当了总长，能够为神做更多工作。然而神有时候容许试炼、羞辱，甚至容许死亡临到，为的是荣耀他的名。 但以理要是没有经过狮子坑的经历，就没有办法为神的全能和信实做见证。大力乌王也就不会认识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好，再根据第九章一到二十三节设想出以下的问题，让组员思考并讨论。第一，什么事情引起但以理的祷告呢？但以理对耶利米的著作有什么评价呢？弟兄姊妹，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但以理祷告的心情呢？那组长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但以理的祷告内容。例如，但以理承认以色列的君王、首领、列祖和一切百姓都犯罪了，没有按照神借众先知所教导的律法去行。尽管如此，神还是怜悯饶恕人的。但以理显然对神的宽宏大量感到惊讶，百姓是那样不配，但是神却赐给百姓何等的恩典。此外，但以理在祷告中也强调他确认神当时对百姓的审判是公平的、公义的。但以理不是埋怨，而是承认神的公正，盼望百姓悔改。接着，但以理转而祈求神施恩，盼望神不再恼怒百姓，再次施恩拯救百姓，像从前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样，好叫周围的百姓明白，以色列的神始终是大有能力的。最后，但以理祈求神拯救以色列。好，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叫灾祸临到以色列呢？组员要是回答不出来，组长可以提示他们看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第三个问题，但以理是根据什么来祈求的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是按神的大仁大义，按神的慈悲怜悯。组长应该引导弟兄姊妹，引导组员认识这点啊。我们祈求祷告呢，也是按神的大仁大义，按神的慈悲怜悯。好，第四个问题，但以理祷告以后有什么事发生吗？天使说但以理会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呢？第五个问题，鼓励组员以但以理的认罪祷告作为模范，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生活，然后向神认罪祷告。组员要是不方便开声祷告，组长可以请他们默祷，他们默祷以后，组长才带领大家祷告，并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的话鼓励组员，安慰组员，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组长可以总结一下这次的人物查考。我们认识到但以理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所具备的果断和纯洁至死不变，他受训期间对神一片忠心，所以面对神与世界的时候，他能够选择神，选择向神祷告。但以理拒绝随波逐流，他忠心遵守神的标准，在当时那种不尊崇神的社会中是一个楷模，而今天呢，他仍旧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模范。 弟兄姊妹，但愿以上所举的例子对你有帮助，给你一些启发，使你带领查经小组的时候更有信心，也更有果效。好了，那这一课呢就在这里结束，就在这里跟你说再会。下一课我们是要谈查考神迹。